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彭佳慧早年间以其高亢浑厚的嗓音成为了台南 pub 的红人，后来因为歌手赵永华及制作人李正帆的鼓励而独自北上，将自己的事业领域再次扩大。来到了台北不久，彭佳慧果然是又以其深具爆发力的歌喉虏获了大票的歌迷。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像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淡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不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奖励，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棋手不会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控在你手里。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越来越不了解季节了，我们不能像儿时的乡下看到满地野花怒放而嗅到春风的讯息，也不能在夜里的庭院看挥扇乘凉的老人感受到夏夜的乐趣，更不能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做最后一次出海的航行捕鱼而知道秋季将近。 改变

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刻骨铭心 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因为风格比较超前，并不是特别讨喜，但是不可否认，这依然是一张优秀的音乐作品。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再来听到同样的2001年的歌曲，出自孙楠《难得精选》当中，《为爱说抱歉》。 当缘分变成遗憾，当爱变得伤感，你告诉我泪要如何承担。哦，它依然在浮现，又是你哭泣的双眼，怎能视而不见。我最深的爱恋却熬不过时间，曾为我留下多少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

爱情的小镇，我会默默地撑起我的冬天，疲惫的火车诉过相识的人群，那里是我曾放牧的田野，远方有一盏灯火在为我祈祷，而你可知道我的汗水将淹没寒冷的异乡。哦，可别哭，我的爱人，请快写寄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回来后收回你的眼泪，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很多人会对自己人生的第一辆汽车有着特殊的情怀。自私家车报废年限出了新规定，由以前的强制报废年限为15年，改为现在的没有使用年限限制，只是设置了一个行驶上限里程60万公里。以日常使用平均每天50公里计算，可以开30多年的车了。那么难道一辆车开到不能开你就赚了吗？汽车在达到一定的使用时间，刹车、转向、线路等各种机件都会老化，存在很多隐患，轻者会发生抛锚，重者会发生自燃、爆胎、刹车失灵等严重事故，安全隐患非常大。那么汽车开了多久卖掉最划算呢？10年以上的车您直接就给开到报废吧，或者您可以去 4S 店直接报废。汽车各大件的老化会导致油耗过高，别人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按照业内的说法，也就是二手车的基本市场规则，有一个10年折旧法，即前3年每年折价15%，第4年到第6年每年折价10%，最后3年每年折价5%，第10年另算。我们按照一辆车的购入价格是10万元来算，3年下来，我们的车可能还值6.2万元。除此以外，车辆使用到了第6年卖车也划算，因为这时期车还不至于到没有人要的程度。有些仅仅需要代步的朋友会愿意选择一辆旧的二手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如果您没有卖出去的打算，那么您把车开到报废是最划算的了。如果您想卖掉您的车，那么第3年、第6年就是不错的选择。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夏夜里，我们坐在冷气的房子里，远望落地窗外的明星，几度怀疑是秋天。冬寒的时候，我们走过聚集的花市，还以为春天正盛，然后我们慢慢迷惑了，迷失了。季节对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在都市里的工作是没有季节的。

更不要说从声音里去体会秋天的来临了。 就会少

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